十八九，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，如今四月的好年华呀，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。 Thank you.

五彩缤纷的大地，托拉